我们在，我这是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他不让我接电话，讨厌。 冤不冤的这？ 哎，刘哥，哎呀，我有个事儿求你啊！我跟你说，我小舅子过马路让汽车给撞了，你管不管这事儿？正管。哎呀，刘哥，你是交通大队的大队长，这事儿你不管谁管呀？我跟你说，抓住司机怎么也赔个3万5万的。什么？怪我们？不应该翻那个栏杆？我们一家子都翻栏杆，翻3年了没出事儿啊。我小舅子 碰墙了， 哎，他倒霉催的。我跟你说，这样咱编啊，你可以说我小舅子眼神不好，对，把那栏杆当成过街天桥了。 嗯，什么眼神这是？ 不行，你说话就是原则。你看咱是老朋友，哎，我可帮过你的忙。我跟你说，喂喂喂，给我挂了。够朋友吗？啊，我这交的是什么朋友？您说 不能强人所难呢、啊、 强人所难， 是不是？ 他是交通大队的大队长、 哦、 这事儿他准管。 哦， 你还 我跟你说啊，我可帮过他的大忙。 是吗？ 他媳妇儿是我媳妇儿。 哦 啊，他媳妇儿是我媳妇儿帮着介绍的。 哦， 要不然他还打光棍呢，跟我来这一套。 朋友， 你说我交这些朋友有一个顶用的吗？您看您 啊， 一个寄贺年片、啊、一个寄这明信片、啊、这都能中奖，火了。 哎呀，这寄这明信片 啊无非就是交流一下感情。 对， 您像我这么些吧，没有什么个人目的的。 谁说的？我瞧瞧。 哎，你看 唐杰忠 啊，老唐 退休3年了 啊。就是他。 你理他干嘛呀？ 怎么了？ 哎呀，这人抠门，我跟你说烦死了。这人就不要 别扔了。 这个是有我还跟你说老唐这事儿，我们小舅子不是撞车了吗？ 对， 住院了 啊。是， 我一想我得借点钱呢。咱们这一片就唐杰忠胖乎乎的，肯定像有钱的样吧。 他是有钱。我 找他去了，我说唐大爷，我小舅子住院了，您看按说我们这种关系、嗯、朋友嘛、嗯、是不是赞助个28000的没问题吧？他就借给我2000块钱，而且刚过2天他媳妇找我要3回。 那横是老唐他们家有急用。 有什么急用啊？就是不放心，怕我不还给他。我能不还吗？我能还不起吗？银行里我存好几万 啊。你存着钱干嘛还借钱呀？ 没到期呢。 哎，没到期也能取啊？ 取出来利息你给我呀。 哦，你是这利息。哎，借着钱还。这 你甭管了，反正我弄2000块钱还给他不完了吗？这你这就说我不在。 哎，喂啊，他不在。 对， 不在。不在，不是我的电话。喂，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 大力啊。哎，我跟你说，你别着急，你慢慢说。什么事？哦，我明白了，你们那一片都要拆迁，你想租一间中转房是不是？嗨，花什么钱呢？嗨，我说我呀，把我那间房给你腾出来，你们小两口就搬到我那儿去住，我呢就住在办公室里就行了。嗨，我一孤老头怕什么呢？啊，我说不是就一个月吗？就这么定了啊。我说行嘞，好。 话错了，房子就借给他们住了 啊。借了。 他们要搬进去不出来呢？ 看朋友不会的。 不会的，反正你得留个心眼儿。 哎， 不过你是真够朋友啊，够意思。行，从今以后我就交您这一个朋友了，其他的都玩去，就这么定了、啊、就您这一个朋友了。 朋友 是朋友。 哎， 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哪能住办公室啊？你住我那儿去。我媳妇刚分了一套3居室，我都装修好了，电话都装上了，你过去住。 不， 就这么定。 你那也不宽裕，不是？你 我宽裕不宽裕，我自己解决。谁让咱们是朋友呢？就这么定了啊。行， 谢谢你， 甭客气。 是。 不就一个月吗？ 一个月， 2000块钱房价。 哎， 是吧？ 2000块钱房价， 电话费还没算呢。 那我不打电话， 打进来呢？ 打进来不要钱啊。 真矫情。行了，电话费你甭交了。 这怎么矫情？ 这个2000块钱你也不用还给我 啊， 你就直接给唐杰忠就完了。 啊，我替他还账可算是。 还什么账啊？谁让咱们是朋友啊？ 朋友 啊。朋友啊。

如果你的血管中间出了很多问题，那你的健康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个话说得非常的直白。举个例吧，你现在脑血管堵了，脑梗，你说你好吗？好不了。脑血管破了，脑溢血，你好得了吗？好不了。心脏冠状动脉堵了，哎，你出现了心梗，是不是？你眼底的动脉堵了，你眼睛就致盲了。所以说血管出问题，人体健康就会出大问题。而这类问题中间发病比例很高的，就是在我们人的冠状动脉上出问题。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肥胖、血脂紊乱，还有哪些疾病常见呢？还有比如像糖尿病，因为大家都知道糖尿病引起我们人体中间的各种物质代谢的紊乱，其中也包括脂肪的紊乱，所以糖尿病人年深日久，十年二十年以后，他很多都容易出现全身的血管变化，出现冠心病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另外高血压，有些原发性高血压的人，他由于这个血压呀高得太离谱，一高高的160、180，老是那么冲刷冲击着我们的动脉血管系统，对我们冠状动脉内皮以及冠状动脉的皮下一些结构都会造成损伤。所以说现在什么糖尿病人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这些也容易造成对我们人体的冠状动脉的伤害。因此正因为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冠心病呢这些年发病是越来越多。那冠心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有些啥呢？这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问题。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基础情况以外，如果有这类似的人，而且恰巧又到了中年，四五十岁了，那你一定要警惕。现在发现最年轻的冠，有的才十多二十岁都有，发现冠状动脉都出现了改变了。但是更多的常见的还是在中年以后。如果出现在劳累的时候，比如你干了重的体力活，或者说不是重的体力活，就是一般的你自己的工作，但是你干的时间特别长了，而且特别的这段时间的话紧张，投入的太久，哎，劳累了，都可能出现一个胸前区的不适，就是我们俗称的心绞痛。这种绞痛的形式表现的很多，有的是表现一种收缩性的疼痛，有的是表现一种压榨性的疼痛，有的呢是表现一种闷闷的感觉。所以这些有各种各样，不是说有一个统一的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你感觉到发紧，也可能是你感觉到那儿压榨的感觉，也可能是还有一些是感觉到那儿有些隐约的疼痛，你也要考虑。而且有一点特点，就是如果这种形式时间久了以后，它可能出现不光是胸前，还可以影响到其他地方。有的人感觉到嗓子眼儿有点发堵，有的人感觉到左侧的手臂呢感觉到无力，有点发紧，有的人还有肩痛、背痛等等，这是一个会出现各种疼痛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在这种基础之上，往往有了冠心病的人呢，他在这种心绞痛的症状出现的同时，感觉到胸闷、胸憋，就是感觉到好像老是空气不够用似的，老想到外边去深深的吸几口气才好点的，呼吸啊就有点困难了。严重的甚至于可以出现就是鼻疝，口啊微微的发紫干或者发苍白的颜色，这些都是常见的发作症状。如果你再摸摸他的脉搏，往往显得比较细、比较弱，跳得也比较快。当然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出现了心梗的话，那个情况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后边要给大家提示一点，有了冠心病的朋友经常应该带个急救盒在身边，一旦有事做点急救处理，对你的生命的保障非常有好处。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冠心病既然在刚才讲到的那些疾病的基础上面出现，在中年以后出现又有这么多症状，那它的危害是什么呢？危害就是 可以直接伤害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果出现了急性的心肌梗塞，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就是说堵塞的地方没能够打通，不管你是溶栓也好，还得及时的给你下这个导管术啊，介入导管，然后给你在里边支起支架，还得做其他的处理的话，这种长期以后就会出现心肌的梗死。心肌梗死以后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轻的呢可能使你就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类似的残疾人，不能很好的工作了。怀者呢，严重的时候就会直接夺取人的生命。所以现在啊，对冠心病我们人们的认识啊是越来越提高了，越来越重视了。那应该怎么样来对冠心病进行很好的预防或调理呢？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冠心病的话，它的最大的危害可以使人自残致死，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怎么样来对这个冠心病进行很好的一个调理呢？这个现代医学有非常好的办法，既有对症的也有对根的。对症的就刚才我说到了，在堵了以后急性的给你溶栓，把那堵塞的一个栓子让它溶解掉，保持你的冠状动脉正常的畅通。还有一些有条件在择机，就是选择时机的时候，可以给你做支架，把已经堵塞达到了70%-80%以上的这些血管的话重新再撑开，让它的血流能够相对的和保障。但是这些工作不是很简单的，往往需要一些创伤性的这种介入的治疗手段。当然更严重的还可以给你开胸，开胸干嘛呀？就可以给你搭桥，这是心脏搭桥术，这些都是现代医学的。还要除了这种对症的办法以外，还有一些对根的，要让你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压，调理好血糖，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现代医学很成套的办法，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也很容易通过一个医院的正常途径得到相应的知识或处置。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难道我们中国人那么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对这个冠心病就是一无所知吗？不是这样。这个病啊，在祖国中医中间的古籍早就有记载，它称之叫什么病呢？叫胸痹。大家知道心脏在哪儿？在胸部。冠心病，冠心病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出现了轴样硬化，这个病叫冠心病。而它主要表现的一些症状很多都是在上胸部，哎，就是我们说的胸前的压榨感呐、或者后背不舒服啊，放到肩冲到喉了、总而言之以胸为主，所以中医过去称之为叫胸痹之症。这儿要解释一下，这个痹，痹是什么呢？麻痹的意思，不通了，哎，它称之为叫痹。胸痹之症的话，实际上就是中医中间提到了痛而不通，位于胸部，就叫做胸痹之症，又名叫真心疼痛，就真正的是心脏出了问题了，是心痛了。他提到原因上面怎么解释的？他说这个与年高，因为大家知道人活的岁数越大了，他这个动脉受到损伤的可能就越大，是吧？哎，所以他说与年高，年高往往有什么原因呢？他说是年久啊，他就疲劳，疲劳过劳啊，就伤肾。肾呢，是我们人体中间一个先天之本，五脏之根。它对肾的伤耗以后，最后就造成什么呢？我们肾阳、肾阴都极度的消耗。肾阳不足以后，就不能够推动我们五脏的阳气、五脏的气机。气机就是说它能很好的运行这么一个机制，心脏的心气的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运行的阳气。 要靠心脏的动力，心脏的动力要靠谁？要靠肾的动力来维持。他说是因为肾动力的不足，影响了心脏的动力就不足，心脏的动力不足，推动无力，就堵死在那儿了，就胸痹了，最后就出现了冠心病。他是这么强调的，这个是根据传统中医的，而且强调了，如果你那个肾啊已经很衰竭了，心阳心气不足，有时候在过劳的情况下，受凉受寒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那种猝死。为啥呢？他就是骤然一下这个阳气啊一下虚脱了，叫阳脱之症。哦，大汗淋漓，人的话呼吸困难，口唇乏战，心跳乱战，哦，最后很快就死了。他认为这是阳气的脱离，没有了阳了，所以就出现。因此强调要补肾阳宜心阳，就是说你要把肾这个总根呵护好，心阳才能得到很好的支持。而且尤其是推荐了用一些动物性的食材来帮助你补肾调理心阳更为好。你像我们提到的在北极那种极度严酷自然条件下生成的海狗，海狗鞭中间就有丰富的肾活磷脂，高达我们人体的100多倍，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最强的肾阳的载体。有了它以后，还有很好的比牛肉多出20倍的血红蛋白，这种人体的精血之剂的支持，哎，达到了最好的补肾以后，就能够使肾阳提升，肾阳提升就能够达到心阳的整心，就是心它才有了动力，才能够很好的推动冠状动脉的运气，才能够避免出现冠心病的梗死，出现对我们人体这种危害性的损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有它的独到的地方，补肾强心，这点值得我们很好的推荐。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强调了它还可以配用一些像什么红花呀、当归呀、牛膝呀这些中药，辅助它活血而化瘀，更好的疏通冠状动脉中间的一些淤塞。当然了，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下边要给大家说几点，有了冠心病的朋友最好能够定期做做体检，对你的这种问题很好的了解。第二，要常备救急药品，什么消心痛啊、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啊，这在身边，而且身上经常带个联系卡，写好你的电话，一旦你要出事儿，别人也可以帮助你，这样使大家才能够更好的健康生活。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回我说一回笑话，这个笑话啊是这个傻子的故事。那位同志说，这傻子这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人好不当的，为什么他傻了？现在我倒研究出一个原因来。我说这个傻子呀就是社会造成的。怎么呢？旧社会，您看这傻子呀，旧社会啊有两种，这一种傻呀是什么呀？害这个热病吃凉药吃多了傻。另外还有一种傻子，那是怎么意思？那就是培养出来的。哈，说你说这像话吗？有往外培养傻子的？他是啊，他那旧社会可不就那样吗？因为什么呢？那个财主啊，地主家里头有钱，有了小孩啊，呵，小少爷，这孩子呀从小就是看妈老妈跟妈哄妈，四人扶持这么一个孩子，哎，结果就给扶持傻了。他怎么傻了？你想四人照顾这一个孩子，这孩子受得了吗？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懂的，8岁了还系着屁货帘呢，10岁大小便得有人管，12岁吃饭还得用人喂呢，